起你的模样，有什么 天涯的两端，月圆

星期要去英国，很遥远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。我知道我想要，却又不敢对你说，因为我已改变太多。后你改了一个名字，也准备换工作。后你开始了新的恋情，有一些困惑。我知道你想要，却又不敢对我说，因为你改变太多。 这里是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